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141集，人形诅咒。这是什么？江瑶与饕餮站在原地，警惕地观察着前方的人影，而那道人影则既不上前也不后退，就这么静静驻扎在羊肠小道的尽头，在山体外昏暗的天光下轻轻摇曳。前面好像就是出口了。江瑶注视着前方的光点，小声说道，那人影难道是特意在出口等着我们？但那人的样子也太……江瑶犹豫着，除了怪异之外，他实在是找不出其他合适的形容词描述那道细长的人影。而对方在此情景下表现得如此诡异，这不仅让他怀疑起对方非人的可能性。 感觉不到妖气，应该不是妖。 饕餮平静地说道。 走吧，跟在我后面，上去看看再说。 江瑶点了点头，随后小心翼翼跟着饕餮，朝前方飘摇的人影一步一步慢慢靠近。凛冽的穿堂风从前方阵阵吹来，而随着寒风的肆虐，那道细长的人影似乎摇曳得更加明显。江瑶眯起眼，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前方的人影。走近之后，他渐渐发觉那人影的高度竟然有普通人的两倍那么高，形体也好像分外单薄。而更为奇特的是，人影的身上似乎还彩绘着一些稀奇古怪的图案，在昏暗的天色下显得格外妖异。 这是纸人？ 江瑶微微睁大了眼睛，此时站在出口附近的他才真正看清了那人影究竟是什么东西。足有两人高的人形纸片被穿在了一只细长的竹竿上，像旗帜一般插在了出口边缘的草丛之中。细长的身躯与长得离谱的四肢在风中肆意摇摆着，仿佛幽冥的游魂。而整个人形纸片上用红、绿、黑三色油墨描绘着一道道曲折的线条图案，一道道经络般的黑色纹路从纸片人的胸口处一路向上，最终呈螺旋状聚焦在人形的头部正中，简直就像是在人形的头部中开了一个黑洞。只看一眼，江瑶便感觉自己像是要被吸入这无边的黑洞之中，这让他的意识不由恍惚了一瞬。江瑶连忙甩了甩脑袋，逼迫自己从人形纸片身上移开视线。他抬起头，再次看向出口处的四周，却赫然发现同样的情形不仅出现在出口边上，前方一整片开阔的林间草地上竟然也被密密麻麻地插满了人形纸片。吹拂的山风中，那些人形纸片的四肢张牙舞爪着，简直就像是守候在阴间入口的鬼使，用一种奇异的姿态迎接着江瑶的到来。 这些到底是什么东西？ 江瑶眉间微皱，一种说不出的压抑感在胸口悄悄聚集。他下意识地想要退回山间小路，然而回头一看，却发现刚才还在身后的小路竟然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漫山遍野摇曳的人形纸片。而更为糟糕的是，连饕餮的身影此时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 饕餮，饕餮，你在哪儿？ 江瑶脸色一变，一种不安的感觉瞬间涌上了脑袋，他慌忙转过身，四处搜寻着饕餮的身影。而就在这时，一阵飘渺而诡异的冷笑 却开始从四面八方响起。 嘿嘿，来吧，过来呀。 谁？ 江瑶大惊，然而很快他便发现那些声音的来源不是别的什么，正是那挥舞着细长四肢如鬼魅般摇曳的人形纸片。 怎么回事？ 江瑶愣住了，如此超乎常理的现状令他的脑袋一片混乱。正当惊疑不定之际，那些包围四周的诡异冷笑却突然戛然而止。在江瑶难以置信的眼神中，他看到漫山遍野的纸片人猛地扭过了脑袋，齐齐将脸上黑洞般的漩涡对准了他。 别过来！ 江瑶大吼着，踉跄地向后退去，然而没走几步却发现自己的脚踝忽然被绊了一下，低头一看，自己的脚脖子上赫然缠绕着一只纸片人的手。惊慌失措的江瑶连忙扯断脚下的纸片人，试图朝着前方一处空地奔去，但此时他却感觉自己的身体像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束缚住了一般，而身后那些人形纸片也仿佛被灌入了生命，纷纷朝着江瑶压了过来。 放开我！ 江瑶挣扎着，极度的情绪波动下，他那漆黑的瞳孔深处似乎隐约闪过了一丝异样的红光。与此同时，一个熟悉而又飘渺的声音突然闯进了他的耳畔。 江瑶，你醒醒。 江瑶猛地睁开了眼睛，从下方吹拂而上的凛冽寒风令他的头脑瞬间清醒。只见出现在他眼前的赫然是一道望不见底的山间悬崖，而他的半个脚正迈在悬崖边缘，距离坠崖仅一步之遥。眼前冲击性的画面令江瑶顿时脸色煞白，身体踉跄着就要向前倒去，而此时他忽然发现自己的腰间正被一只有力的手臂牢牢抱住，转头一看，却正对上了饕餮那双凌厉的赤色眼眸。 闭上眼睛，不要往后看。 饕餮的气息盘桓在耳畔，没等江瑶反应过来，他的双眼便被一只大手给盖上了。无边的黑暗中，江瑶只觉自己的心跳也开始愈演愈烈，而腰间那只抱着他的手臂则似乎又紧了几分。 悬崖边上的地面很不稳，你跟着我走，不要乱动。 耳边的指示又一次响起，冷静而又不容置疑。 好。 江瑶僵硬地应了一声，随即便开始随着身后的男子一步一步朝着后方慢慢挪动。悬崖边寒风的呼啸渐渐远去，脚边的地面似乎也从坚硬的岩石转为了柔软的草丛，盘旋的山峰带动着某种纸片响动的嘎啦声，但除此之外似乎还隐约有某些稀缩的碎响从远处越靠越近。 你就先站在这儿，记住千万别睁眼。 腰间的束缚终于松了开来，连盖在眼前的那只手也随之撤去。江瑶感觉身后的饕餮似乎退开了几步，像是在观望着什么。 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周围有什么吗？ 江瑶有些局促不安，但又不敢违抗饕餮的嘱咐随便睁眼。而此时却听饕餮的声音再次从身边响起。 这片地方周围都是咒术纸人，一旦看到那些纸人上的图案，便会像你刚才一样陷入幻术。要不是之前有我拖着，恐怕你早就在悬崖底下待着了。 幻术？难怪。 江瑶想起了先前自己的异状，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。 那你呢？没事吧？ 哼，这种小把戏自然影响不了我。 饕餮扫了眼四周被人有序排布的人形纸片， 随后又将视线聚焦在那一只只从林间慢慢显露身影的妖魔魅影，一抹冷笑挂上了他的嘴角。不过既然派那么大阵仗来欢迎我们，看来我们是找对地方了呢。说起来，之前回收的古丹还在你这儿吧？ 在，一直照你说的贴身带着。 江瑶说着，将手探入怀中，捏紧了那枚深红色的椭圆形石头。 很好。 饕餮点点头，伸手朝江瑶怀中那枚石头摇摇一指，随着一阵妖异光芒的被激发，一道深红色的光照顿时在江瑶周身闪现了一瞬，随之又引入空气中消失不见。 哼，有这玩意儿在，至少能掩盖你的人气，不至于成为目标。 饕餮笑了笑，重新转过身，看向那些渐渐围拢而来的那些各式妖魔。 在这儿别动，我去去就回。 话音刚落，江瑶便觉自己的身边掠过了一阵妖风，紧接着震天动地的妖魔嘶吼声就与风声的呼啸交织在一起，并且离自己越来越远，似乎饕餮正引导着那些纷至沓来的妖魔将战场往远处转移。 饕餮是在和什么家伙战斗吗？难道是妖魔？可恶，如果我的法力能恢复的话，也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累赘。 江瑶纠结着，但此情此景下他却也毫无办法，暂且封闭了视觉的他只能靠着听力来揣测局势的发展。但很快，远处的哀嚎与战斗的碰撞声却渐渐沉寂，最终消失。传入江瑶耳畔的除了那阵阵山风之外，便只剩下了周围那些人形纸片嘎啦嘎啦的随风摇曳。 饕餮 没有回答，诡异的沉寂让江瑶心中的不安再次悄然蹿升，他不敢随意乱动，更不能睁眼，一种被抛弃的焦虑感在黑暗中渐渐蔓延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煎熬着江瑶的内心，让他整个人顿时如坐针毡。稀缩的脚步声沿着草丛由远及近，慢慢朝着江瑶靠了过来。江瑶精神微微一振，闭着眼抬起头转向了声音来源的方向。 饕餮，是你吗？ 依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，只是那脚步声的频率似乎又快了几分，这让江瑶的心中顿时产生了某种异样的感觉。凛冽的山风带起阵阵草地的芬芳，而在那泥土的气息中却似乎混入了某种难以言状的腥气，而这种气息绝不属于江瑶所熟悉的那名红发男子。这时冰冷的呼吸环绕在耳边，江瑶只觉一阵凉风拂过脸庞，一种不祥的预感让他的身体刹那间僵在了原地。他不知道的是，此时此刻一只人面虫身的巨型猪妖正贴在他的面前，探着脑袋嗅着他的气息。